了凡先生从前也是在世上改，你看他做3000件善事，11年才圆满，那么长的时间收到的效果也不太大。第二次他用了4年的时间做3000件善事，求的一个儿子，费的时间还是长。实在讲，得效果如愿所求，这都是从世上改的。佛门里面从世上改的就是持戒，大圣八宗，小圣二宗，大小圣的修学都是从戒行上做起，是从世上修的。尤其是小圣戒，小圣戒是 论事不论心， 大圣戒就不一样了。大圣戒如饭网戒， 而饭网经并没有完全翻译成中文，这是一部很大的经，传到中国来也只翻了全经最重要的一品心地戒品2卷。 上卷是讲菩萨的心地，下卷是讲菩萨的戒行。实在讲，重要的是在心地，上半部改过自新，从心上改，下半部是从事上改。当然从心上改而能够兼事上改是最上乘的。 强制于外，其难百倍，且病根终在，东灭西生，非究竟阔然之道也。 病根是心， 东灭西生非究竟阔然之道也。 不是阔然之道，这不是根本之计，这是治标，头痛一头，脚痛一脚，病根还在，没有拔除。 换句话说，身很像那么一回事了，然而心不清净，也就是外表像样，心地不然。 这在佛门里讲是小圣人，所以小圣人很固执，确实妄想可以扶住一些，而分别执着则相当的坚固，没有办法舍掉。 从明理上改， 善改过者，未尽其事，先明其理。如过在杀生，即思曰：上帝好生，物皆恋命，杀彼养己，岂能自安？且彼之杀也，既受屠割，复入顶祸，种种痛苦彻入骨髓。己之养也，真高罗列，食过即空，蔬食菜羹，仅可充腹，何必强彼之生，损己之福哉？ 这一段是从理上改，我们要知道事实真相，想想它的道理，我们自然就不忍心吃众生的肉了。前面不明白道理，很勉强的去做，这势必是很难。 因为强制的去执行，心不悦服，自己跟自己在斗争，则会相当的痛苦。 而明理就可以将它化解了，所以常常要想到 上帝好生， 这是自然的。尤其现在的科学也逐渐地明白了这个道理，所以讲自然生态平衡。 自然生态就是此地讲的上帝好生之德。 自然生态一定是均衡的，自然生态的平衡若是被破坏了，整个世界的众生都会遭难。 所以有智慧的人不会去破坏自然生态。 其实人在一切动物中是最坏的，是最残忍的，最恶的。老虎毒蛇只有在饥饿的时候才伤害其他的动物，它吃饱了，别的动物在它旁边走来走去，它动也不动。 由此可知，老虎毒蛇它杀生是不得已的。 人不一样，人并不是到逼不得已才杀害众生，而是任意的残杀。畜生实在是很少造恶业，我们想想，人造的恶业是一切畜生都做不到的，造的罪业实在是太大了。 因此在六道中，我们有什么值得骄傲的呢？ 堕畜生道很苦，但是他不造业，他在消业障。我们得人身若是不学佛，人身有什么好处呢？天天在那里造罪业呀、啊。畜生消业，我们造业，他的罪业消了，他就出头了，生三善道。 而我们造业，业果熟的时候，我们就入了三恶道了。 他们准备出来，我们准备进去，有什么值得骄傲的呢？这些都是事实真相，我们一定要明了。何况一切众生都是贪生怕死，我们杀害他，使他没有能力抵抗。 所以说弱肉强食，因为没有法子抵抗。 虽然不能抵抗，他能甘心吗？他要是不甘心，怨恨一定存在，能免得了冤冤相报吗？有一位同修来问我说， 超度婴灵也就是堕胎，有没有效啊？ 我告诉他说没有效。你以为超度就没事了吗？他说， 那万一这个小孩生下来是个残障，那不是很痛苦吗？不如就叫他不生嘛。 我们要晓得，生一个小孩残障，那是来讨债的。你欠他的债还不让他来讨，还要杀他一条命吗？ 换句话说，你过去欠他的债，现在再加上命债，以后就更不得了了。 现在科学家只看到眼前的这一段，不知道后世的因果。因果通三世，这决定是大罪。他说， 小孩还没有成型，只怀孕了一两个星期啊。 我说不行啊，神是一投胎他就来了，成型不成型没有关系啊，他一投胎他就找上你了，你跟他过去世就有瓜葛了。 所谓的报恩报怨，讨债还债， 如果他是来报恩的，你把他杀害了，就是恩将仇报，以后变成仇人。明明是孝子贤孙来报恩的，你杀害了他就变成仇人冤家了，这还得了？不得了啊。你做一点功德，花几个钱安个牌位就能够超度吗？没有这种事儿，那是骗自己安慰自己，不是事实呀。诸位能够真正的看到了前后因果，那真是太可怕了。 所以不可以不慎重，不能够不明理，不可以不晓得事实的真相啊。 杀害众生来养自己，这是大过失啊。现在人认为这是正常的， 而有些宗教还认为是上帝供给他吃的。 如果说这些众生都是给我们吃的，上帝就不称其为上帝了，上帝又哪里谈得上有好生之德呢？这一个错误的观念使我们造作了许多的罪恶，自己都不知道。 这就是知见上的错误。 一切众生被杀害的时候，被屠割的时候，你看到那个状况，惨叫的声音，这就是他不服气啊。佛经里讲， 人死为羊，羊死为人， 是说生生世世互相在杀害报复。 所以说吃他半斤还他八两，欠钱的还钱，欠命的还命，这就是因果的定律呀。 我们真正的相信，真正的肯定，我们决定不会有一念杀害众生的心。为什么呢？ 因为我不希望将来世世长命啊。 我们也绝对不会贪图不义之财。为什么呢？ 因为知道将来世世要还债呀。 明白了这个事实的真相，人自然就安分守己，本本分分了。这绝不是消极，绝不是退转，而是奋发精进，创造自己美好的前途。这一世好，来世更好，求得生生世世都好。 然而没有智慧，不知道事实的真相，则是绝对求不到的。 这一段文讲肉食，我们看到众生被杀害那种痛苦的状况， 彻入骨髓， 杀了他拿来养自己，怎么忍心呢？何况 食过即空， 众生贪图美味，无论怎样的去烹调，知道味道、享受味道的就是舌头，舌头以下就不知道了。 所以为了这三寸舌，不知道杀害了多少的众生，不晓得造了多少的罪业呀。 而蔬食菜羹仅可充腹， 要是说素食没有营养，吃素食长寿的人很多，吃素食健康的人也很多。从小吃长斋的出家人，肥肥胖胖的，满面红光的多的是，怎么可以说没有肉食就没有营养呢？这都是错误的观念。杀害众生，吃他的肉养自己，不但跟众生结冤仇，还损自己的福报。 所以说，一个真正的聪明人绝对是不肯做这种事情的。 右思血气之属，皆含灵芝，既有灵芝，皆我一体。 一切动物不但有生命， 也有灵性， 跟我们人没有两样。除了佛菩萨之外，谁知道皆我一体呢？ 纵不能功修至德，使之尊我轻我，岂可日强物命，使之仇我恨我于无穷也。一思及此，将有对时伤心，不能下咽者矣。 了凡先生一定是全家吃素， 因为他晓得道理，他知道事实的真相。 现在人还有些错误的观念，他们认为 我们大人吃素，小孩还太小了，怕他吃素会营养不良，所以呀、还要多多给他一点肉食才行。 这个观念是错误的，这是怕小孩他的业障太少，冤家债主太少了，多让他结一点怨业，如此而已。跟他讲他不相信，还毁谤我们说， 哼，你们的头脑太旧了，不懂得科学，不懂得营养啊。 其实不然，他真的错了，所以觉悟要趁早，越早越好。小孩越小吃素越好，他的福德根基厚。这正像《无量寿经》和《阿难问是佛吉凶经》所讲的， 先人无知。 先人就是长辈，没有智慧，使我们不知不觉中犯下了过失，造了很多的罪业。 而单单是饮食这一条就不得了了，罪业就很重了。 如前日好怒，第四曰：人有不及，情所宜今，背理相干，与我何欲？本无可怒者。 过去喜欢发脾气，嗔恚心重，如果自己能够认真的反省，所谓 人非圣贤，孰能无过？ 别人有过失，我自己也有过失，我不能原谅别人的过失，别人能够原谅我的过失吗？ 若是能够想到这个地方，就不会有责备人的心了，反而有怜悯之心。 今就是怜悯，他无知愚昧才会犯过，对于真妄邪正是非利害没有能力分辨，所以不能改过自新，不能断恶修善，应当要怜悯他，不要去责备他。这是佛菩萨处事待人接物的态度。 背理相干，与我何欲？ 即使是无理的冒犯，与我也不相干呢、 本无可怒者。 即使相犯，我这个身，身不是我，我们的清净心永远不接受侵犯的， 因为清净心里本来无一物。 我们今天处事待人接物，可惜没有用清净心，用的是妄想心。妄想心不是自己，佛门所求的 父母未生前本来面目， 本来面目是真心，是清净心。清净心里一念不生，清净心决定是不受外境的干扰，所以与我无关，何必去计较呢？何必去执着呢？离开一切分别、执着、妄想， 诸位想想，哪一物与我们相干呢？所以本无可怒啊。这都是从理上去观察，所以说 心安理得， 道理明白了，心就安了，不会受外境所动了。外面有什么境界，内心都不为所动， 也就是在顺境里不起贪心，逆境里不起嗔恚心，顺逆境界里都能够保持自己的清净、平等、慈悲，这才是真正的改过。 又思天下无自世之豪杰，亦无游人之学问，行有不得，皆己之德未修，感未至也。吾心以自反，则谤毁之来，皆磨练欲成之地，我将欢然受祀，何怒之有啊？ 这是教我们从心地上改，在方法上这是最上乘的。华严经善财童子五十三参， 立誓练心， 就是从心地上改过修行， 所以要自己认真的去反省。 天下无自世之豪杰， 英雄豪杰在佛门里就是称的佛菩萨，佛是英雄，菩萨是豪杰，出人头地一般人做不到的，他能够做得到，这叫英雄。 所以佛的大殿叫大雄宝殿， 雄是英雄，大英雄的宝殿就是这个意思。常人做不到的，不能够改过自新，佛能够改过自新，佛能够把所有的毛病都改正了，这才是英雄，这才叫豪杰。 所以没有自以为是的佛菩萨，大圣大贤没有一个不谦虚的，没有一个不忍让的，因为谦敬是性德的流露啊。 亦无游人之学问， 真正有学问的人不会怨天，不会怪人。学问是智慧，是从真性里流露出来的，如佛都是如此。儒家讲智慧也是从本性里流露出来的， 所以儒家讲诚意正心， 诚意就是真心，是从真诚心里流露出来的，这是智慧，这叫学问。 所以一个有学问有智慧的人是不会怪人的，也不会怨天尤人的。 行有不得，皆己之德未修，感未至也。 德就是成就，在日常生活中我们的言行还会有人批评，还会有人毁谤，这就是不得。 所以不要去怪别人，要反过头来想自己，是自己的德学没有成就，还不能感动那些人呢。 所以 吾心以自反， 人家骂我、毁谤我、批评我都接受过来，不但没有报复的意念，还生感激之心。为什么呢？ 因为是他提供了这些宝贵的资料，让我回过头来反省。 有则改之，无则加勉，我没有过也不怪他，如果有的则是赶紧改过自新。善财童子五十三参，他就是用这个方法把一身的毛病改得干干净净，最后成佛了。五十三参讲 立誓练心， 誓就是日常生活与一切人事接触，这一切的一切都提供自己反省，把外面的境界，无论是任何人都看作是老师，是佛菩萨给我的教训，我要认真的去反省，认真的去修学。学生只有自己一个人，除了自己之外都是我的老师，都是我的善知识，都是佛菩萨，他们没有过失，只有我一个人有过失。善财童子就是这样跻身成佛的。你看华严经里善财童子并没有换一个身，他是肉身成佛， 就是从凡夫一直修到究竟圆满的佛果，一生究竟成佛。 他怎么修的呢？就是这么修的。如果我们学会了这个本事，学会了这个方法，我们这一生当中也必定是肉身成佛了。 所以修行首先一定要不怨天不尤人，而看别人不顺眼，就是自己的业障现前。别人是佛是菩萨，没有一点毛病，而我看不顺眼，就是我的业障，就是我的毛病啊。 六祖大师讲得很好， 若见他人过，自过则相左。 左是堕落，右是升，左是降，使自己的业障现前就要堕落。又告诉我们说， 若真修道人不见他人过。 善财童子是真正修道的人，没有见到一个人有过失，他只见自己的过失，反省改过自新都来不及了，还有什么时间去看别人的过失呢？看不到的呀。 所以眼睛看到一切人都是贤人，都是诸佛，都是菩萨，自己也就成佛成菩萨了。 而看到别人还有过失，就是自己的过失现行，业障现行。所以佛的眼睛里看一切众生都是佛，凡夫看诸佛菩萨都是凡夫，就是这个道理。 所以最上乘的改过自新是从心地上改。 谤悔之来， 这是好事，自己有毛病自己不容易发现，自己找都找不到，别人替我们找到告诉我们，你看省了多少事呢。 所以应当把它接受过来，这就是我磨练欲成之地。 他来帮助我，他是善知识，我们要用这样的心态来接受。 何怒之有？ 你怎么可以愤怒呢？怎么可以不接受呢？还要生报复的心，这罪过就大了。他对你是大恩大德的人，你还要用报复的心来对待他，这个罪过就重大了呀。我们中国圣人讲孝，说孝道就会想到舜王。在中国历史上，没有一个不承认他是大孝，孝感天地。舜王他这大孝是什么人成就他的呢？ 是他的父母兄弟成就他的。 他母亲死了，父亲娶了一个后母，后母虐待他，父亲又听后母的话，后母又生了个弟弟，一家三个人欺负他。 不但是欺负他，而且时时刻刻都想置他于死地。 这样的狠毒他都没有变心，总是自己常常反省， 为什么我得不到父母弟弟的欢心呢？ 总是想自己有过失，没有见到别人有过失，天天在反省自己的过失，如何改过自新，到最后终于把一家人感化了。他没有想逃家出离，没有想到将来要报复，念念反省总是自己不对，从来没有想到他父母他弟弟存心不好，对不起他。以后尧王知道他这些事情，就把王位让给他，把自己两个女儿嫁给他，请他来继承王位。 因为舜他能感动一家人，将来就能感动天下呀。 在佛经里我们看到忍辱仙人，忍辱仙人是谁成就他的呢？ 是歌利王成就了他。 金刚经上虽然说到，但是没有说清楚，大涅盘经里讲得清楚。歌利王是梵语，翻成中文是暴君， 所谓的无道昏君，梵语就叫歌利王。 仙人在山中修行，歌利王他无缘无故地发脾气，把仙人凌迟处死。忍辱仙人丝毫怨恨的心都没有，忍辱波罗蜜圆满了，看不到外面的坏人，看不到外面有一件坏事。诸位想想，他的心清净到什么程度呢？这是我们要学习的。学佛学什么呢？就是学这个呀。 也许你说我们连善恶都不分，不是麻木不仁了吗？十法界因因果果摆在面前，清清楚楚，了了分明， 但是心里头干干净净，一点执着都没有。 不是对外头不清楚，样样都清楚， 可是绝对没有丝毫的分别执着。 所以在他自受用里是万法皆如，他受用时因为众生有烦恼，必须要跟他讲层次，跟他讲原则，那是对众生说的。对自己，我相、人相、众生相、受者相，四相皆无，一切平等，决定没有一丝毫的差别。从平等法里面建立差别法，是为了帮助别人的。 所以差别就是无差别，因为差别不是自己用的，是他受用。 众生没有见性，要叫他断恶修善，自己入了这个境界了，没有恶可以断，也没有善可以修，自己得到清净平等，契入了一真境界， 也就是无修无证的境界。 无修无证里面修正的事还是照做，这就是空有两边都不住。如果入了这个境界，事项上的修持都没有了，就落在空，执着在事项上不明就理，不见本性，就落在有。他空有两边都不住，像大势至菩萨所示现的 都摄六根，净念相继。 都摄六根不落有边，净念相继不落空边，这叫中道。空有两边都不着， 所以心地清净平等，万法一如。 而这一句阿弥陀佛，一天到晚还是不中断，还是照念不误，空有两边都不住，这是我们要学习的，这是真正的修行，真实的修行。 又闻谤而不怒，虽谗言熏天，如举火焚空，终将自息。 这不但是理，也是事。别人回谤我们，侮辱我们，我们如果心不动不理会，自然就没有事了。他骂我们，我们不要回答他，他骂我就听，骂了几个钟点，骂累了就不骂了，是谁在吃亏呢？是他吃亏，他口不断在动，很疲倦了，而我们心清净，若无其事。 所以用这个方法对治是非常有效的。 我十几岁在学校念书的时候就学会了这套本事，我这套本事实在是跟我一位同学学来的。因为我年轻在学校念书的时候跟了凡先生一样刻薄，喜欢挖苦人，戏弄人，可是我遇到了一位同班同学，这位同学是我的大善之士，我处处欺负他，大庭广众之中常拿他来取笑，他从来对我一句话不回，整整过了一年，我被他感动了。